大气治理一直是北京市工作的重头戏之一，其中降低道路扬尘能有效降低空气细微的颗粒物含量。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8月21号公布，全国首个道路尘土移动检测系统正在对全市1500条一级保洁路进行抽查，平均每月有90条道路尘土需以克论斤。经典九六九，责令带你听资讯。随着暑运返程高峰的到来，本市各交通站周边的道路压力将明显增加，同时东部北部城区的环路和联络线的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，周三的早高峰和周五的晚高峰的拥堵情况比较严重。优化车道，拆除地锁，医院门口设置停车抓拍的系统。朝阳区于近日打通了安贞医院附近的拥堵点，让安贞地区成为朝阳区的首个微循环交通示范区。首批便携式移动医疗箱走进了北京社区，在东城的所有社区卫生中心和3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应用，这将可以服务7万名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。记者8月21号了解到，这次北京移动与东城区的方面签约，双方将联手建设卫生移动医疗服务项目，在东城区的社区搭建云医疗服务平台，北京首批便携式移动医疗箱也将正式亮相。

还在等待永恒的容颜，我愿在每个平凡上